底，都来不及都告诉你，和你一起爬过山顶，入过海里，难免粗心，时而大意，难过开心你都参与，笑得出奇，哭得具体。 将对的角色。 光有点晒，安静躺在沙滩，被风吹过的感觉不想停下来。雾没有谁安排，生活有太多期待，为芝麻写的精彩 Wonderful life， 我的爱存在 Wonderful life 状态，世界都停下来，就现在，平凡又简单，我的风来依赖，所有烦恼抛开 ，Say goodbye。 就是我一直心善比水的理想。

知走了多久，把天空都亮了。 次见面，有点腼腆，迷人的双眼和笑脸好甜，你却很特别，爱逛宠物店，他们的名字你全都会念。很特别，爱逛宠物店，他们的名字你全都会念。

未知的命运。 要见人一走，站前